谁能够逃出谎言？你可知道梦在前方？失去曾有过的一切，幻想在星空，美丽的梦，森林已成空，灰色的梦，湖水已成空，心变成钟，流浪的精灵，哦 走过你的身旁，却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我抽着很久不抽的香烟，想着你脸庞。我也忘过。 在华语乐坛众多歌曲当中，很多都是经典之作，而这些经典作品经过歌手们的再次翻唱，好像又重新焕发了活力。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花房姑娘》，来自吴亦凡，一起来听。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you were on the phone. He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too well. You're going to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to the phone. Oka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有时候翻唱也会是一种惊喜的碰撞，比如说这首由费玉清演绎的《隐形的翅膀》，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小哥费玉清还能将这首励志歌曲演绎出别样味道。一起来听到《隐形的翅膀》。 不闪泪光，我知道我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一个夕阳都会有变化，我知道我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要想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一个夕阳都会有变化，我知道我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到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要想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要想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静听花开的声音。 纵观华语乐坛众多热门的翻唱歌曲，很多都是来自目前大热的音乐类节目。在2012年《中国好声音》上，一大批经典歌曲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现在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丁丁重新演绎的《爱要坦荡荡》。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a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其实除了刚才丁丁重新演绎的《爱要坦荡荡》之外呢，金池也翻唱了黎明的《心在跳》，也是同样俘获很多听众的心。一起来听到这首《心在跳》。 梦想

家福不散啊，你看那陌上花，我闯过去海也受过天佛呀，正义诺把鲜衣抛下只为你，做戎装匹不一绝尘走陷阱， 黑色的心，